陽光政策嘅文在寅。佢就唔係好似即係嗰陣時候啊盧邊個啊唔係盧武遠之後嗰個李明博啊或者係朴槿惠嗰啲咧係咁強硬嘅。即係相對嚟講咧係容易講掂數嘅。 呢個歷史巧合啦。 係啦，咁再加上咧，我估即係其實喺老共嘅角度，或唔係應該咁講，應該喺中共金嘅角度咧、嗯，其實老共咧，其實同佢嘅交情咧就冇佢老豆同阿爺係咁密切噶嘛。 其實佢老豆同埋 佢都知道老共係成日利用佢嚟做共幹同美國佬講數嘅一個籌碼。 你睇佢兩次嘅特金會啊，你咪見到佢嘅樣咯。雖然咧即係金仔。見習近平同埋見Donald Trump 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壓力，係嘛？都係一個好誠惶誠恐嘅樣子。但係佢相對之下咧，佢對住Donald Trump 係自然啲嘅。雖然佢你見到佢都滿面油光噶啦，其實都好緊張嘅。但係 開頭嚇、啊，開頭行入去之前 係啊， 但係跟住咧就鬆容 自然啲嘅 鬆容。 但係你見到佢見習近平咧，係全程咧。都是一个哇陪住一个老人家啊陪住一个即係一个老上司啊咁样攞埋本笔记簿出嚟抄嘅。即係佢用行动。 哇你好嘢喎、啊、今次。 用 body language 证明 观察入微喎、 啊。你个个都睇到。 提醒我。 佢係用个个都睇到其实根本上係有一个从属关系喺度。咁但係佢今次见特朗普其实是一种平等嘅关系。 所以呢从两个角度讲。一对老共嚟讲今次你突破咗喺新加坡呢一次嘅会面直接嘅对话呢其实係绕过佢。 係啊。 日后呢我攞唔到呢个做筹码。第二呢从金嘅角度嚟讲呢肥仔嘅角度嚟讲呢係有数嘅、嗯。因为点解呢喂我淨係靠你一个大佬。 嗯。 喂而家我有两个大佬。喂梗傻过以前啦係咪大佬。 係啊。 喂所以今次呢无论你点样唔鍾意 Donald Trump 都好唔鍾意呢个肥仔亦都觉得呢场戏或者係冇乜成果都好呢喂呢场戏又做得好几好睇。 係啊。而且其实好多人都大快人心因为其实讲真的因为老共呢就真係太黑人憎嘅其实係四位输敌嘅。即係你觉得好多人即係因为佢一种酸味呢而感到高兴啊。即係而感到係落井下石嗰种兴奋啊。係咪哇先头下佢搵呢一个环球时报出嚟讲喂你签和约啊冇我份啊呢、這个唔算数啊。第二跟住就係其实喺 喂人哋有人哋嘅国家同另外一个国家关你妥协咩 跟住特金会完咗之后就话啦哇我哋老共啊係咪即係咁多年嚟都致力喺度即係喺度即係促成呢个会议㗎係咪我哋 所以呢佢咪呢嗰个飞机呢 都係专登去送俾佢嘛係咪借俾佢嘛。 专登送佢一程㗎、啊、你挂到明嗰架飞机好似係李克强定呀習近平飞过㗎。 咁当更重要嗰样嘢就係你见到即係特金会嘅同事你習近平做緊啲乜嘢其实佢咪就係邀请嗰班中亚嘅土豪过嚟青岛嗰边就走去狂飲狂食㗎嘛成个青岛封鬼咗㗎嘛去以示到喂佢都不受寂寞啊。即係嗰样嘢先恐怖因为未来你讲緊喂无论金金定下 Trump 佢哋都攞到佢哋各自嘅外交呢个外交胜利然后去逐步孤立緊中国嘅时候喂中国佢而家做緊咩呢就係话喂佢不受寂寞就係喺香港嗰度搵下689就走去推佢啲一带一路啦。 唔係但係应该咁讲嗱我估咗下老共呢就见到呢个衰仔即係今次咁搞呢又你搵美国佬。 嗯 好啊、所以呢另外一个角度呢 好、啊、 就可能呢肥仔呢都唔敢太得罪佢、啊。学你剛才嗰个描述嘅讲法就係因为佢始主呢就係、是、有事嘅时候就搵大大佬、 啊、 搞唔掂呢就搵细细佬。 自己係做韦小宝。 係啦、啊。喂你唔可以呢即係要一个唔要一个嘅。 嗯。 我係肥仔嘅角度啊。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咧令到老共係冇面嘅、 嗯， 因為老共係最重要面噶嘛，喺呢個國際外交上邊，係、嗯、咪？即係面大過天噶嘛，大佬、嗯、你諗下當年，大佬窮到自己啲人都餓死曬咁滯，都送錢去第三世界國家噶嘛，大哥。是咪 即係因为独裁政权呢就係靠面子嚟维系呀面子因为代表咗嗰个权威嘛。 咪所以我估呢肥仔呢都醒嘅。佢今次行呢一步呢第一佢想突破佢阿爺同埋佢老豆呢就係、是、完全同美国对抗。